情长。只怕蓦然回首，灯火已熄灭，人儿已散场。我终于走到生命的左转，才慢慢学会把脚步放慢。这经过多年努力寻找的原来一直就在我身旁，我终于走到生命的转弯，看见你依然还站在前方，也许在冥冥之中早已经与你只有半生的情缘，却一生的情长。 很多时候，妈妈都是孩子的偶像，你可能从没有想过他也会有老了的一天。他就算变得再老，他也会记得你最爱的菜。记忆里妈妈做的菜总是千变万化，每当尝到它们，时光似乎就开始倒流，回到了那个总有妈妈在身边的时刻。永远有佳肴，永远被细心呵护，也永远有小惊喜。妈妈就是魔法师，总能把温柔藏在时光的深处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薇。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，你还是最依赖他。春节好好陪陪他吧。 对于说的是你无言的话，仰望中是否有你真挚的爱，露水里是否有你喜悦的泪，说过了蝴蝶别再迷恋我的方向，朝阳向你绽放，他的微笑，你的永恒的憧憬。 时的爱，露水里是否有你喜悦的泪？说过了不言语，别再迷恋我的方向。朝阳向你绽放，他的微笑，你的永恒的憧憬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人与人的相遇，如此扑朔有迷离，岁月悠悠，容颜无字更改，为谁徘徊？人世间的风景，总是柳暗又花明，聚聚散散的人海，谁是今生最爱？萍水相逢，是否拥有一样的梦？魂曾经飘空，如此执着，生命里动，是寂寞。 萍水相逢，是否你我灵犀相通？付出所有青春，为爱等候，等候心中最深最真的梦。惊喜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终于找到我的爱。萍水相逢， 虽然萍水相逢， 你我拥有一样的梦，飞向梦的那头，寻找彩虹，一起拥抱。 穿越时空， 寻找彩虹。 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比谁都爱你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比谁都关心你。多少次我想问你，你是否也曾爱我？也许你也关心我，只是没空告诉我。也许世界面对时间的少，在忙碌的脚步里，我们都忘记了回忆。也许是你电话的铃声太多，又一连串的约会分开我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下一次见面时候，你心里面除了有你自己也有我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比谁都关心你。多少次我想问你，你是否也曾爱我？也许你也关心我，只是没空告诉我。也许世界面对时间太少，在忙碌脚步里，我们都忘记了回忆。也许是你电话的铃声太多，又一连串的约会分开我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下一次见面时候，你心里面住了有你自己也有我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比谁都爱你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比谁都关心你。多少次我想问你，你是否也曾爱我？也许你也关心我，只是没空告诉我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纷纷的细雨 的涟漪，然而离去不留任何痕迹。为何你的心总充满深情，那样叫人感觉无从寻觅。虽然不止一次提醒自己，但是又能如何把你回去。窗外纷纷的细雨，不禁让我想着你，可是你却无处寻。 只要不怕面对说别离，

燥的枯燥的枯燥一天，世世代代的祖宗就在这片长不出荣华富贵长不出奇迹的土地上。挥洒咸咸的汗水，播下粒粒的种子，繁衍他们那无所谓而人民的自尊。 总有一天要登上星河。

的枯燥的枯燥一天，世世代代的祖宫就在这片长不出荣华富贵长不出奇迹的土地上。挥洒咸咸的汗水，播下你的种子，繁衍他们那无所谓而人民的子孙。 树清，默默无言，无

一不小就要那样耀眼，你像一颗红红的玛瑙，依傍着天涯。你不像昔日那样鲜红，你不像骄阳那样耀眼，像一颗红红的玛瑙，依傍着海角，依傍着淡淡的山间，宁静温柔流连，你不像昔日那样鲜红，你不像朝阳那样耀眼，你像一颗红红的玛瑙，依傍着海角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成长的楼

脚步都破乱鸣的他，声音全在窗棂，小鹿听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斯音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个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能比马德里斯音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联系，所以用耳挠皮写了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加了多三色金，你知道他的话语却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，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、哦、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太多多以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 thank you.